柴湾富景花园一座，油麻地弥敦道311至313号康桥大厦，北角柏傲山五座，粉岭碧湖花园七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我系开心日报林超荣，闲时食一客番茄焗猪扒饭，睇一本朋友寄嚟嘅书，咁样轻轻松松过一个下午。仲有遇上呢一个系特价午餐，真系令人特别开心。 牛肉加葱花，要乌冬嘛，照烧啲鸡柳又试下，然后海鲜汤半张粗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笑。 老公啊，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好快就有咯、哦。今次你谂住点使好咧？嗬， 老婆，你点话点好咧？ 我谂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使再登记噶啦。政府会用现有嘅登记资料核实资格，七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嘅八月七号就自动拎到噶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4日工程船沉没，20多人失踪，政府飞行服务队扩大搜救范围， 新增1828宗确诊，1681宗属本地感染。 李家超与新政府举行首次内部会议，指各司局长要负起责任。 哥本哈根枪击案多人死伤，枪手被捕，不排除涉及恐怖主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睇緊听緊嘅係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係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讲返之前风暴期间啦，风暴浅巴吹袭期间啦，一艘嘅内地工程船咧，香港西南面大约300公里左右嘅海面咧，系属于内地水域嚟噶，咁啊就断开咗两节，咁啊其中一节咧就系沉没咗嘅，咁另一节咧就系半浮半沉咁啦。嗱，飞行服务队咧前日就系救起咗3个成员，不过截至寻日嚟讲咧，仍然有20多人咧系堕海失踪嘅。今次亦都係政府飛行服務隊咧，係歷嚟話首次總動員啦，同埋亦都係有飛機出動嘅。喺今次颱風嘅天氣情況之下，同埋當時嘅海面環境唔同嘅情況之下，要拯救嘅過程究竟有啲咩咁困難啊？面對啲乜嘢嘅問題咧？咁請嚟兩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飛行服務隊一級機師李嘉榮機長，亦都有飛行服務隊三級空勤主任司徒志鵬。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两位，可唔可以先讲下咧？当时其实系发生咗事故之后几耐，你哋即系嘅拯救队先至去到现场啦，同埋当时睇到个情况系点样嘅咧？ 其实我哋一早 你系李嘉荣系嘛？你系 系啊，我系 好 系。 早晨，李嘉荣。 早晨。咁喺我哋朝头早啦，收到香港嘅海事救援协调中心收到请求，要求我哋出动嘅时候咧，一开始我哋收到嘅资讯咧，未系咁完整嘅，可能因为佢哋都仲喺度收集紧啲资料，咁所以我哋都需要尽快去开始去计划一下成个搜救应该要点样做。咁我哋已經即刻就要揾翻我哋嘅工程同事啦。咁啊，經過我哋計算咧，因為都比較遠啊個位置。咁如果以我哋直升機個燃油數嚟計咧，可能去到現場嘅時間都會相當之少。咁所以都要麻煩佢即刻要拆除曬啲凳啦，拆咗啲不必要嘅裝備啦。咁啊，務求可以攞到最多嘅油啦。 咁而我哋定業機嘅同事咧，亦都即刻去做佢哋個現有嘅計算啦。咁嗰度咧都用咗一啲時間嘅，同埋因為個天氣比較惡劣啊，我哋去嘅過程咧其實都好迂迴。如果直線距離嚟講咧係150海里啦，咁但係因為要避開一個好大嘅雨帶，我哋要向南。航行咗一段距離，直至到雷達圖我哋見到個天氣都開始好轉啦，避開咗雨帶呢，我哋先至可以再轉向西邊咁樣再前進，咁所以嗰度都用咗比較長嘅時間囉。 今次 我 見今次你哋話係總動員同埋亦都有即係定翼機呀、直升機呀、咁樣出動，係咪第一次係咁大規模嘅呢？同埋喺考慮用邊一啲機種嘅時候，你哋嘅諗法係點樣呢？ 其實一般我哋個定翼機同埋直升機嘅分工咧都好清晰嘅。咁喺呢啲咁嘅長程搜救啦，距離香港範圍咁遠嘅情況咧，我哋定翼機咧都會首先出發，同埋希望第一時間到達現場嘅。第一佢哋飛得快啦，第二佢哋飛得高啦。咁佢哋到咗現場咧就可以揾到，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個出事船隻嘅位置啦。咁然之後再將呢啲資訊咧就交俾我哋後面先至到嘅直升機。咁一嚟咧，我哋可以慳翻啲時間，唔使再去揾。第二佢亦都可以俾到多啲現場嘅資訊，等我哋去做一啲準備嘅。咁呢個一向就係我哋嘅配合分工。咁而今次我哋嗰個總動員嘅情況呢，我都真係未見過係去到咁多嘅機嘅。由我到達現場，到我要離場，第二架機接手，到我飛到中途，第三架機已經去緊啦。咁當我返到總部，我即刻入完油，我要再去。當我去緊嘅時候，我後面亦都已經有同事準備再出發啦。咁所以其實根本我哋係車輪轉咁去，個規模係前所未見咁大。 因為每次係咪每啲機都唔可以話留太耐，係可能即係半個鐘到咁上下嘅時間咧，係咪？ 因為個天氣問題啦，同埋我哋頂住好大嘅逆風啊，因為當時個颱風咧都距離個出事船隻好近，咁我哋去嘅時候咧要逆風，大概差唔多時速90至100公里啦。咁所以呢度咧，令到我哋去嘅時間係長咗好多。咁喺燃油方面咧，都好大嘅考慮，去到我哋都係得25至30分鐘做嘢咯。 我話講翻即係去到嘅時候啦，即係頭先就前面一啲準備啊，或者即係個規模有幾大啦。去到拯救嗰個過程或者個環境嗰度，個困難係啲咩咧？ 我講咗我嗰部分先啦。 好啊，李嘉明先講。 系，我先讲，我先讲啦。咁稍后我再交俾阿司徒先生去讲佢拯救部分啦。咁因为要去到现场之前咧，我哋定翼机嘅同事已经喺现场度揾到个出事船只，同埋佢哋都留意到附近系有呢啲风力发电场喺度。咁但系因为我哋个飞机嗰个导航系统啦，入边个资讯咧就冇包括。肇事嗰個位置嘅，咁所以我哋係冇辦法得知咧嗰個風力發電場嘅規模有幾大啦，附近有冇一啲比較高嘅障礙物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即刻減慢嘅速度，同埋希望可以飛低少少去維持目視飛行，因為個雲底嘅高度都比較低，得我諗700至800尺度。咁當我哋見到第一排嘅風車咧，就發現原來佢哋都有成800尺咁上下高度啊，咁其實同個雲底差唔多高啊。咁要維持呢一個目視飛行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咁所以我哋只可以再飛高少少，去到1500尺去避開啲障礙物。咁但係嗰段時間已經入曬雲，咁我哋只可以靠嘅就係我哋飛機上面嘅雷達啦，去盡量去掃前邊有啲咩障礙物，直至到我哋過曬呢一啲嘅風車啦，之後再揾一個比較空曠啲嘅拉隙，先至可以降落落去到達現場。咁現場嗰個風勢，你喺片段都見到都好大，同埋個浪都好大啊。咁所以喺拯救方面咧，那個困難都非常之大啊。咁呢部分我交俾我同事嘅司徒先生去教。 司徒志鵬就係負責講救人拯救嗰方面嘅，係當時你喺嗰個環境即係面對嘅難度係啲咩咧？又？ 面對嘅難度，首先先多謝李嘉榮嗰架機，第一架機啦，因為首先佢講咗，佢就提供咗個精準位置俾我哋，可以直接去到隻船隻啦。咁所以我哋慳翻好多時間去揾隻船嘅。咁當我哋見到隻船，其實隻船比起後尾睇翻啲圖片啦，比起可能係第一架飛機到達嘅情況嘅時候，隻船個形態已經轉咗好多噶啦。佢係嚴重傾側啦，大部分船身啦已經落曬水啦，同埋斷開兩截就一早已經斷開咗兩節噶啦，咁我哋好快去到就即刻去搜查仲有冇生還者啦。咁我哋 當其時就見到有三位船員就喺嗰個船控制室最初有個叫船橋嘅位置嘅，咁佢哋就係嗰三位船員咧就緊握住嗰度外圍嘅欄杆啦。咁其實嗰陣時好斜，其實真係好似泰坦尼克中一幕咁樣。佢如果一鬆手或者俾啲浪拍打佢體力唔夠咧，佢哋就會上來跌落海噶啦。 但當時你哋係隻眼即係視力之下已經係望到佢哋係掹住喺個 看到嘅係啊！呢個我哋其實我哋本身呢個行業個視力要好，因為就係我哋嗰個高度去望一個人其實好細嘅，即係其實本身都唔容易嘅。 係咯，同埋大風大浪，我就喺度諗緊係咪可以咁清楚咁揾到佢哋嘅位置咧咁。 是啊，因为其实佢都不断俾啲浪拍打，其实我哋呢下望到佢转头都未必望得返去。咁所以我哋都要好集中去搜集呢啲船员啦。 咁揾到啦之后点样去即係救佢哋几个呢？ 係啦，咁跟住我哋揾到几个我哋就迅速走埋去啦。咁头先我哋都讲到其实我哋飞机喺现场嘅时间好有限，所以其实我哋未埋去之前都已经准备好各种嘅情况㗎啦。咁去到呢个情况咁我哋见到三个人啦，头先讲到佢哋随时会跌落海啦。咁我哋即刻就准备做个吊运啦，咁就将我放落去啦。咁但係由于个船只其实严重倾侧呢，我哋係冇地方可以俾我企嘅。冇地方俾我企。咁就吊到一半嘅时候我哋都只可以随机应变啦。咁我就搵一个位置去。咁啱啱呢刚因为其实嗰时时呢个直升机呢都好风力好强啦嗰度。咁其实要放我埋去好精准放我埋去个船员位置都唔容易嘅。咁刚好呢就放我去到个船员对上嘅一个栏杆啦。咁我即时就用我双脚就夹住个栏杆稳固住我位置。咁我就即刻用我嘅救生索去将船员套走啦。係啦，咁本身其实一般拯救我哋其实係会逐个去做嘅。咁但係剛才講過那個畫面，我諗大家都想像到啦。咁我哋就完全覺得係刻不容緩，等唔到啦。咁我哋呢一下第一個吊運咧，就直接選擇係兩個吊曬兩個船員，連埋我就三個人升起。係啦，咁呢個係唔係一般嘅情況啦，但係仍然係我哋喺安全範圍嚟嘅。咁我哋將呢兩個船員吊起上翻直升機啦。咁佢哋兩個就冇乜有啲碰撞膊頭啊各樣有少少受傷，但係唔算太嚴重嘅。咁好明顯第三個船係更加需要拯救啦。咁我哋就即刻我就再下吊落去啦。咁今次落到去呢就唔係頭先個位置，因為其實我哋都未必控制到。咁我今次就去到第三位船嘅對下嘅位置啦，啱啱有一個突出嘅圓形啦。咁我就嗰度就又停到我個身體呢，咁我就即刻將我嘅救生索咧就套落第三位船員度，就做一個拯救啦。 但當時咁大風浪嘅情況之下咧，頭先話第一次係先救咗兩個人上嚟先啦。嗰、那個你哋個判斷係點咧？有冇可能係即係反而仲危險咁樣咧？ 我哋都冇得，我哋都好難去估計下一下係點啦。但係嗰下我哋唔敢估佢個體力夠唔夠啦，佢會唔會仲扶得住啦？因為以我哋睇咧，其實嗰、那個船身同个船如果倾侧个斜度咧，我相信佢哋要花好大嘅体力先至可以扶得住个栏杆。咁另外头先都讲到嗰啲十米高嘅巨浪啦，咁系不断拍打佢嘅身体嘅。咁你谂下，其实就算你喺一个平坦嘅地方扶住栏杆，有咁嘅浪拍埋嚟咧，你都未必斜得稳。咁所以当其时我哋好担心佢哋嘅情况咯。咁特别系我哋已经见到啲船喺我哋眼前，我哋真系。好唔希望喺我哋眼前會見到佢跌落海咯，咁所以我哋就做咗呢個決定咯。咁一定係會安全啲，至少我救咗兩個先。 OK， 第三個我哋都係爭分奪秒，希望盡快落去救埋佢。 嗱，今次嗰個嘅水域其實屬於內地嘅範圍嚟噶啦。咁飛行服務隊點樣同內地嘅部門係分工噶？你哋今次個合作上面係點樣分嘅咧？ 呢部分一係由我哋解釋一下。 好，李嘉榮係。 係。咁因為我哋喺出發前呢我哋係收到香港嘅海事救援協調中心要求我哋出動啦。咁其實佢事前應該就已經係同廣東嘅海事救援協調中心呢已經做咗協調㗎啦。咁所以喺我出發之前呢，我收到嘅資訊就係喺南海救助 船隻咧都已經喺現場啦，咁亦都有佢哋嘅直升機出動緊去現場嘅。咁呢個時候其實就好需要我哋定翼飛機咧，挑戰者605喺現場咧去做一個協調嘅。咁其實我哋大家都係喺同一個溝通嘅頻道上邊嘅，所以我都聽到佢哋嚟緊。咁而我哋個定翼飛機咧就會將我哋喺度做緊嘢嘅資訊咧就會交俾佢哋啦。咁基本上因為現場個位置係有限啊，同埋個天氣都差，能見度又低啦，咁所以如果要喺同一个咁细嘅位置咧，有两架或以上嘅直升机同时喺度运作咧，系会有困难嘅。咁所以以一般嚟讲咁嘅情况咧，我哋都系先到嘅，就会做咗先。咁其他嗰啲咧，就会喺附近度协调咗，或者将同一个区域分做两半，跟住各自去做佢哋个区域咁样嘅。而今次咁啱，我哋系第一个岛啦，亦都系第二个岛。咁第三步咧，就已经系国内直升机到达啦。咁佢哋亦都喺现场进行个搜查，去尝试个救援。咁之后咧，都系因为燃油嘅问题而离开啦。咁到我再翻嚟嘅时候咧，咁现场咧就暂时净系得翻个船只喺度搜查緊啦，咁同埋我哋香港嘅直升機同埋定翼機，咁其實我哋個分工去到現場都往往都係要睇下邊個去到現場先嘅，咁同埋我哋都有個良好嘅機制去大家去協調咁樣咯。 嗯，暫時知唔知？因為我見仲係繼續搜救嘅行動嘅，暫時知唔知下一步會係點樣咧？係咪都係繼續擴大嗰個搜救範圍咧？ 而家呢一刻咧，我哋都有飛機咧去緊現場度去做個搜查嘅。咁即係作為前線嘅搜查救援人員啦，我哋就每一個機會都唔會放棄嘅。咁以往亦都唔係冇先例，喺咁長嘅時間都仲有生還者可以揾得到嘅。咁所以我哋會盡我哋能力啦，用盡我哋個資源啦，希望去盡量揾到有剩低嘅生還者嘅。咁至於我哋咁點樣去擴大個範圍咧，其實呢部分咧係要由海事救援協調中心啦，佢哋用佢哋嘅電腦嘅系統去模擬翻當地嘅水流啦，同埋風向啦，去計算佢哋最有機會會漂咗去邊個位置嘅。咁就我所知，而家咧個搜查範圍擴大到去到東北部嘅。咁但係其實對佢哋嚟講，今次嗰個挑戰都好大嘅，因為個風向改變得好勁。由我到達現場嘅時候，個風速係90公里，係正東風，到我再入完油再去3.5小時之後呢，已經係講緊正南東90公里。咁所以嗰、那個風啦同埋個浪呢，其實都係一路都不定嘅，因為嗰個颱風正正就喺嗰度穿過。咁所以對於佢哋個電腦模型計算呢，都會好大嘅困難，要去準確咁計算到佢哋嘅位置囉。咁所以只可以係比較模糊咁樣去一個範圍，不停咁擴大個搜查，咁樣去希望揾到其他生還者。 OK， 唔該曬兩位，多謝你兩位今日接受我哋嘅訪問。分別咧就係有飛行服務隊一級機師李嘉榮機長，同埋飛行服務隊三級空勤主任司徒志鵬，講就關於上個禮拜六啊喺內地這個工程船福景001香港西南面300公里左右嘅海面咧發生事故，咁啊斷開兩節嘅個船身。嗱呢一個嘅福景001咧，本身係一艘咧2000吨級嘅全回轉起重船嚟嘅。咁嗱，廣東當局咧就通報話工程船咧係避開颱風嘅時候啦，鏖鏈斷裂而走流遇險嘅咁，嗱究竟點樣有啲咩因素會令到隻船發生今次事故，又點解會去到斷開兩節啊？同埋暫時都睇到啦，比較多人失蹤嘅情況咧，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工程師學會機械輪機造船及化工分部前主席司徒嘉誠，早晨。 早晨， 早晨，司徒嘉誠，點睇今次呢一隻福景001呢一隻船咧？就話佢頭先提到話一個2000吨嘅全回轉起重船咧，都係船長超過200米嘅，出現今次斷開船身呢個事故，算唔算罕見，或者有啲咩因素係會導致咧？ 呢、這個事情咧，好視乎佢當其時嗰隻船隻嘅狀態係點樣樣，因為一般呢啲咁嘅工作艇咧，佢個船底都係有10多個浮倉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因為由於佢哋要做呢個起重嘅裝置，佢通常用咗呢啲浮倉咧就打滿水嚟做一個平衡，等到船起重嘅時候吊嘢咧唔會側或者係去中頭或者座尾嘅。咁今次嘅意外嚟講咧，

工程船沉没，20多人失踪，政府飞行服务队扩大搜救范围， 新增1828宗确诊，1681宗属本地感染。 李家超与新政府举行首次内部会议，指各司局长要负起责任。 哥本哈根枪击案多人死伤，枪手被捕，不排除涉及恐怖主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8:38，剛才有講到在風暴期間一艘的內地工程船在香港西南面的內地水域就是斷開了兩次沉沒的，飛行服務隊都是 有份是參與整個救援的。但是今次為什麼這隻船會去到船身斷開兩節的呢？剛才就跟司徒嘉誠在談，繼續找他談。香港工程師學會機械輪機造船及化工分部前主席司徒嘉誠。剛才司徒嘉誠早晨，剛才你就提到因為應該講當局咧提到話鏖鏈斷裂啦，咁你都提到話鏖鏈斷裂可能有啲咩機會咧會導致個船身斷開嘅，但我就想知啦，係咪個扭力真係大到咁咧？因為本身船嘅結構都應該有鋼板等等噶嘛，就算係斷開咗個鏖鏈，係咪會扭到成隻船去斷開？呢個兩者嘅關係係點樣導致咧？ 其實咧，個船鏖鏈咧同嗰個扭力咧係兩個分開唔同嘅問題嚟嘅。斷鏖鏈咧，就因為佢本身受嘅風力同埋個流水嘅速度，令到條鏖鏈本身係掹到去到佢個斷裂點，而斷咗條鏖鏈。但喺當其時，如果本身嗰只船咧，佢係有主機去推動咧，即係話好似我哋車可以向前行的話咧，佢就係可以開住車。攞住門牌去定住個位置，令到嗰條鏖鏈唔好受咁大嘅拉力而去斷。咁有機會就係話佢嗰個動力咧係冇咗，而令到所有嘅力由於風速同埋流水，令到嗰條鏖鏈去拉斷嘅啫。 但我就想問你一個問題，就算我當嗰、那個先話嗰個主機咧冇行到啦，即係冇做到定嗰、那個或者減低嗰個鏖鏈食力嗰個作用啦，咁係咪個船身嘅構造係承受唔到呢個風力去扯嗰個鏖，然後就拉斷咗？係本身嗰個結構係承受唔到嘅咩？ 其實佢嗰個結構嚟講咧，佢呢啲船咧都有啲浮倉嘅。咁佢十幾個浮倉咧，一般嚟講咧，佢哋都會用水打入去呢啲倉咧，水嚟做一個平衡點嘅。點解做平衡點咧？因為佢起重嘅時候，隻船會側左側右，或者傾前或者坐後。咁佢用呢啲密封嘅倉咧，浮倉咧，打滿咗水咧，去做平衡翻嘅。咁正如好似我頭先都講過咧，小朋友玩嘅搖搖板咧，當你兩邊嘅重量係一樣嘅時間，咁嗰個力咧就去咗中間啦。 OK， 咁中間嗰個支點咧，當有浪係喺一路冚過嚟的話咧，將你嘅船拋起咧，咁而你兩邊嘅重量咧係相等，中間就變咗係最弱一個受力位。佢當佢有浪頂上嚟，而持續有啲咁嘅情況咧，佢裏面嗰啲浮倉嗰啲水嘅移動位咧，大家唔能夠有產生一個共鳴同步，咁令到中間受力會重咗，而引致到隻船咧會因為兩邊頭尾都重，係中間係最弱，所以佢先至會俾浪拋起，而令到隻船斷開兩截。 OK， 好啊，唔该晒司徒嘉诚，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呢一只内地船嘅事故啦，断开两节嘅情况啦。飞行服务队头先都话系继续做紧成个拯救嘅过程嘅。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冇留意今次呢个嘅事故咧？咁另外想同大家有讲下有关于咧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喺出席回归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新一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嘅活動啦， 咁期間亦都係發表咗重要講話，提到香港咧有四個必須同埋四個希望嘅。四個必須就包括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第二咧就係話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同埋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第三咧就係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第四就係必須保持香港獨特地位同埋優勢。咁四個希望咧就包括第一就係、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第二就是不断增强发展动能，第三是切实排解民生忧难，第四是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亦都提到有关于一国两制等等，说是一个好的制度，必须长期坚持的。又请一位嘉宾同我们一起谈谈。有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早晨。 你好，施乐文，早晨。 早晨，谭慧珠。刚才提到习近平主席讲、其中一点就是讲到一国两制，说是形容是一个好的制度，冇咩理由咧，系要改變嘅，亦都話必須長期堅持嘅。你理解所謂長期堅持係咪去到2047年之後依然係實行呢個一國兩制咧？香港嚟講， 我嘅理解就係中央係準備2047年之後都係實行一國兩制。呢個係我個人嘅睇法啦。咁亦都有睇我哋睇啲文獻咧，都睇得出嘅。起初一國兩制咧，就為咗解決歷史上遺留一個問題啦，同埋咧就係、國家民族咧係要國家統一一個期盼係要實現嘅啦。咁但係自從十三五計劃咧，就將香港咧又係納入咗內地嘅發展藍圖。咁跟住有十四五規劃，亦都講得好清楚，即係香港扮演咩角色啦。咁喺呢段時候咧，其實習主席咧係喺三次咧係講過有關香港嘅長治久安嘅，咁佢曾經講出咧就係話香港回歸祖國時，標炳中華民族史冊嘅千秋功業，咁香港從此同祖國共同發展永不分離嘅闊廣道路。咁然之後咧，佢亦都咧係講佢話一國兩制嘅實踐咧係我哋回復國家嘅治理體制之後咧，就成為佢係個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咁啊，2014年10月咧就十八大四中全會通過咗一個決議啦。個決議好長啦，唔講個名啦。咁佢就指出咧，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同埋推進祖國嘅統一嘅重要性。咁啊，習主席強調咧，呢個係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同埋治理能力現代化邁出嘅重要一步。對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促進香港長治久安具有歷史意義。他說的是長治久安，他不是說50年不變一個時限。2021年11月11日就是十九大的全會就將一國兩制作為黨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这个是党关于重大历史问题决议首次呢就将港澳问题和一国两制的内容呢是写了下去的。咁因此呢一国两制是成功与否呢就已经是往后党和国家治理表现的其中一个指标。同埋呢党和国家治理中国呢是一个长期的事。所以亦都唔係話有2047年嘅設限，咁就習主席呢一次講到咧，就係、是、我覺得係到目前為止咧係最明白，即係2047年咧係唔係一個設限。 因為大家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就是、因為基本法入邊寫明咗話係即係特區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同埋政策，保持原有嘅資本主義制度同埋生活方式咧，係50年不變嘅咁。同埋可能呢段時間咧，我見到譬如包括話中聯辦主任劉慧玲咧，都提到話有啲朋友擔憂一國兩制方針以後係咪會變咁。今次講完之後，你自己覺得係咪就係針對呢啲人有一啲所謂釋除疑慮嘅作用咧？ 係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是、以前咧喺未回歸之前咧，佢哋冇急急收回香港咧，主要嘅原因咧，佢係要長期利用。我嘅睇法，回歸之後咧，對香港嚟講咧，國家係長期重用，即係我覺得我哋嘅功能係變咗嘅。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是、一國兩制話繼續過2047咧。 其實他們呢就是講得很清楚，我要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和要貫徹實施。咁香港方面呢，同埋即係中央呢，亦都要睇住呢，佢係不變形不走樣，能夠做到呢四點嘅話呢，咁當然一國兩制可以繼續過2047，咁個兩制亦都可以喺2047之後繼續發展同埋操作啦。 嗯，所謂長期利用、長期重用，你覺得最大分別係咩？ 哇，以往呢就因為當時不是中國中央政府是直接管香港的嘛，咁但係習主席喺佢個演辭裏面講得好清楚，即係香港喺中國嘅改革開放、內地嘅改革開放嘅過程裏面好大貢獻啊嘛，咁嗰陣時話我哋唔收翻，咁就咁樣嘅形容，但係已經係中國嘅一部分咧，咁睇得出咧。如果我哋睇到大灣區裏面又有我哋嘅份，你十四五規劃裏面咧已經擺咗我哋嘅角色，咁以後中國亦嘅改革開放啦，咁當然咧就對香港嚟講係重用嘅。點解咧？因為呢一次佢喺嗰個演辭，你頭先講嗰四個必須嘅第四個必須咧。咁佢已經指出話，你嗱香港咧有個獨特嘅作用，同埋咧係你嘅優勢咧係你要發揮啦。咁然之後佢裏邊講經濟，講普通法嘅傳統係可以繼續同埋咧係可以扮演乜嘢角色，咁都講得好清楚嘅。咁我覺得係長期重用嘅。 嗯，头先你提到话即系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咁继续即系会行落去啦。你觉得呢段时间系咪有一啲嘅变形走样可能出现，或者呢个系咪一个条件系导致系咪所有所谓日后系咪五十年不变？ 变形走样咧系2014至到2020年嗰段时代，而家咧系已经纳入咗正轨噶啦。咁佢嘅四个必须咧，其实系有一个重要嘅。信息咧就除咗頭先講2047唔係一個設限咧，我嘅理解咧佢就話我就話俾大家聽咧，一國兩制係一個完整嘅體系，咁就點樣係一國，點樣係兩制，同埋咧係點樣兩者之間即係中央嘅全面管治權同香港嘅高度自治權係統一銜接咧，佢係統一銜接啊，佢唔係就咁話統一嚇。咁第一咧就係、是一國兩制呢個完整嘅體系咧，最基本嘅咧就係、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嘅特徵，特別行政區所有嘅居民咧應該自覺尊重同維持國家嘅根本制度，中央對特區咧係擁有全面嘅管治權，呢、这個係特區高度自治權嘅源頭，係中央其實對全國都有一個全面嘅管治權嘅，佢就授權俾香港咧係高度自治，咁所以咧就係佢嘅管治權咧就係我哋高度自治權嘅源頭。咁佢話同時中央咧係充分尊重同埋堅定維護特區依法擁有嘅高度自治權。佢話落實中央嘅。高度嘅全面管治權啦，同埋保障特區嘅高度自治權咧，係統一銜接。統一銜接呢四個字咧，我嘅理解咧，如果我係以一個香港嘅語境嚟到形容咧，我會話係一個無縫嘅銜接，佢係一環扣一環，即係中央嘅授權之下咧。特區咧就實行行政主導啦，行政立法互相配合、互相制衡啦。司法機關咧，機關咧就依法獨立行使個審治那個審判權啦。咁高度自治咧其實係我哋回歸之後，我哋有香港自己嘅民主制度嘅開始嘅。咁但係咧，要保持頭先講嗰啲權咧。是一個適當的行使按即一國兩制的理念來行使呢，就一定要由愛國者治港了，這個是一個重要的一個環節，它環環相扣。為什麼呢？它是事關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那一定要堅持愛國者治港，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才得到有效落實，即係佢授咗權俾你啦，你點樣用佢權咧，都係要咧係愛國者去即係負責處理香港嘅事務。咁佢係可以即係做到香港穩定繁榮啊，各種嘅深層次問題先至有效解決。 香港才能够实现呢是长治久安。咁佢就用四个必须嗰度呢，咁当然长治久安其中一部分系好重要，亦都系保持香港嘅特色。佢嘅资本主义制度啦，就头先讲嘅第四点啦。咁因此呢，佢一开头呢同大家讲清楚，一国两制系一环扣一环咁样，将中央嘅权点样授权俾香港，然之后经过呢系爱国者嚟到呢系治理香港，然之后就好用好佢嘅高度自治权，咁样对国家作出贡献。呢四点系真系是一氣呵成的，是一個整體來的。 剛才都講到了，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是統一涵涉今次在個發言中提到的四個必須裏面其中一點。有些人就比較到2017年習主席都提到說全面管治權是要和高度自治權是有機結合的，其實兩個的形容或者講法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那個內涵是一樣的。如果用有機結合呢，這個是內地的有機兩個字呢，我們香港人呢，我自己寫基本法的時候看到有機兩個字是不明白的。它的意思就是說它有活力，是互動的。那我們這裡就會說良性互動，大家的語境不同。其實它的意思是一樣，就是要很順暢地做到出來。 OK， 是 OK， 今次讲话边提到有20次嘅一国两制啦，高度自治呢个词咧都系提过7次嘅，咁啊啲都比较翻啦。2017年访港嘅时候咧，当时就只系讲一次啫，咁系多咗一啲次数提到高度自治，系咪都反映咗或者想表达啲乜嘢咧？ 我就冇过分解读佢用几多次高度自治同埋一国两制。我覺得即係兩次嘅講話係唔同。2017年嘅時候咧，香港仲算得係相當太平，即係冇啲令人極之擔心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大家對一國兩制究竟係乜嘢回事，應該點行？點解中央譬如話現在嚇，即係過往嗰一年半咧，中央出咗四個決定嚟到處理香港問題，這個包括國安法啦，包括即係立法會議員資格啦，包括嗰個完善香港嘅選舉制度啦。咁我哋面對呢個情況咧，真係要温故知新啊！佢講清楚俾你聽，香港而家開新篇，但你要明白，本來以前嗰個嘅篇章係咁樣寫法，點樣將佢咧係可以喺往後嘅篇章裏邊咧係繼續寫同埋寫得更好，所以佢會多咗講比較基本嘅一國兩制嘅定義啊，或者係高度自治嘅定義啊，咁樣。 甚至佢喺發言度其實有兩度係提及話保持普通法制度嘅，呢、這個似乎過往就比較少提及嘅。點解喺呢個時候都要特別強調一個一路喺香港運行緊嘅呢一個制度咧？想表達啲咩？ 係啊，即係佢講四點啦，佢頭三點就係講咗財政話，即係一國，然之後就香港嘅高度自治權係愛國者行使先至啱啦。咁當然愛國者唔係為自己行使啦，就為香港市民行使啦嚇。咁但係佢唔可以忽略係兩制裏面要點出佢係點樣堅持同埋維護香港呢度嘅兩制啊嘛。咁所以佢提出嚟啦。咁其中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我哋用普通法嘅系統啦。亦都往后都会啦，一路去等佢发展，等大家明白咧，佢三点里边咧系好似都系讲紧一国同埋爱国，但系佢系冇忘记咧系两制，我哋自己资本主义特性嘅重要性咯。 系咪都系想增强，譬如香港人嘅信心，或者释除而家坊间一啲讨论或者质疑咧？ 我相信系，佢系俾香港人信心，即系其实你嘅前途系好嘅，你自己跟住一国两制。基本法俾你嘅高度自治權，你做落去啦，你不變形不走樣，你一路可以做到過咗2047。佢亦都講咗啦，話即係你以往對國家有啲咩貢獻，但係你以後走嘅路咧係越整越闊，佢係咁樣講嘅。 有冇釋除到國際間對於香港行一國兩制嗰個質疑咧？ 我諗國際間你睇下係某一啲國家，即係某一啲國家。 對於中國目前嚟講咧，嗰、那個態度嚇，因為佢自己本來嘅內政問題啊，因為佢哋對於全球方面嗰個霸權地位嘅問題咧，香港解釋或者國家解釋有關香港嘅問題咧，我哋係要預備有人咧係質疑，亦都咧係要預備咧係照事實咁樣解答嘅。咁但係如果一個比較公平嘅客觀啲嘅人嚟睇咧，其實香港咧無論喺我哋嘅經濟或者我哋嘅即係政治上嘅參與權同埋我哋高度自治嘅自主權咧，係比起97年以前咧係差好遠嘅。其實我哋係大咗好多嘅。如果佢能夠客觀咁樣睇呢件事咧，佢應該睇到啦啊，中國嘅改革開放都唔係講假話啦！你睇我以往嘅40年咧，已經做得好成功，同埋啲規劃出嚟嘅時候咧，佢哋盡量係達點嘅。咁而家佢啲規劃出嚟咧，已經將香港咧係包含喺裏邊啦。另一方面咧，佢已經講得相當明顯咧，就係、是、我哋一路咧係將一國兩制嘅貫徹實施咧，係作為我哋黨同埋國家。那個策略長遠策略的一部分，我們講香港是講長治久安，那這裡就實行一國兩制了，那香港會保持它的獨特的優勢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在香港做你認為對你自己是有利的事，應該客觀的看法應該是好的。 OK， 嗱，谭伟珠，因为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再问埋你，因为今次习近平主席都有提到话四个希望嗰几样嘢嘅，转头翻嚟再倾下，好。 OK， 好，谭伟珠咧就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嚟嘅，咁啊，对于习近平主席系早前呢一个发言有咩睇法？18723111，头先提到话四个希望，包括就系话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啦，不断系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同埋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等等嘅。转头翻嚟九点钟先。由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昨日是第六任特首李家超上任的第三日，他首次同新班子全体领导层召开正式工作会议，希望从不同渠道做好施政理念的解说工作，包括还要订立绩效指标 KPI， 缩短公屋轮候时间，压低确诊数字，并且同内地讨论通关的可行性，建设中外艺术文化之都。李家超说，目前香港的公屋平均轮候时间长达 6.1 年，先要将轮候时间停止加长，之后当然就希望是减慢。大公报报道， 信报的报道就提到，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接受电视台访问，讲到基本法23条立法时间表，强调这个并非最急切考虑，一定要立得有效，并且第一次提到立法的时候要审视国际形势。李家超指出，要进行充分法律研究，以免立法之后要修修补补，时间不是他最急切考虑的要点。他又说，根据2019年社会事件的经验，国安风险会突如其来，所以不可以居安不思危。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1828宗确诊，本地个案占1681宗，输入个案就有147宗。另外，再多28宗怀疑 Omicron BA.4 或者 BA.5 的个案，25宗是本地感染，至少10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首席医生欧家荣话：，昨日的核酸检测确诊数字比较小，估计过去两日台风暹巴的影响之下，市民留在屋企，未有外出检测。而社区检测中心亦都一度暂停服务，因此确诊的数字下跌。随住检测中心恢复运作，相信确诊数字未来一两日会反映情况。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昨日再有立法會議員宣布確診，他是漁農界議員何俊賢。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星期四來香港同各界合照的時候，何俊賢站在第三排中間位，在習近平正後方，但相隔一排。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示，就有議員確診，已經展開流行病學調查。星島日報報導， 星報報導，香港導演羅啟瑞前日離世，終年69歲。消息指出，他当日黄昏在家中感到心脏不适，召唤救护车前往医院途中离世。 咁据了解，罗启瑞嘅心脏一直都有问题，近年接受中医治疗。罗启瑞同张婉婷相爱多年，在公在私都系最佳拍档，拍摄咗唔少经典嘅电影作品，包括《秋天的童话》以及《岁月神偷》等等。昨日传出罗启瑞的死讯之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旅游局常任秘书长暨电影发展局副主席黄志祖都发稿致哀。杨润雄说，罗启瑞对本地的电影业贡献良多，他在2010年执导的电影《岁月神偷》更加是获得极高的评价。成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台风暹巴上星期六吹袭本港，期间接获多宗塌树和市民受伤报告。随着暹巴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本港昨日晚上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但是预料同暹巴相关的雨带会令本星期初天气带来骤雨和狂风。天文台承认，电脑预报模式一直低估暹巴增强的速度，影响时间亦都较预期长。本港八号信号发出历时超过21个钟头。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社评说，特区政府要担当作为，鼓励推动制度创新，吸引创业者、投资者投身香港各项事业，为香港培育新的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文汇报社评。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說，特首李家超離任之後第一次全面探討防疫策略，新明對內對外開關不一定互相排斥。社評說，當局有需要因應疫情發展和科學原則放寬入境政策，例如航班熔斷機制，方便國際往還，同時應該及早加密高危群組檢測，掃除未來有限度免檢疫北上的潛在挑戰。經濟日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說，一個青年對香港未來的遠景研究報告，近半受訪青年對香港未來發展表示悲觀，大約兩成人希望在十年之後移民。政論說，以往政府是缺乏完整和實在的青年政策，並沒有關心和解決年輕人的需要，新一屆特區政府將青年事務提升至政策局的層面，是一個好開始，但是絕對不希望是句號。《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的社評說，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單止利用吸納芬蘭和瑞典來牽制俄羅斯，更加直接點名中國構成系統性挑戰，企圖將影響力延伸到亞太地區。社評說，亞太地區沒有集體防衛機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如果硬闖太平洋，擁有美軍基地的日本是最佳的入涉點，這樣的話中日關係恐怕波瀾疊起，前景堪憂。信報社評。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影响到一带非常挤塞噶。喺元朗嘅坳头交汇处，因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影响到元朗区一带交通系非常挤塞。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呢一段咧，而家挤塞，龙尾好长噶，排到去新潭路，近住博围对出。锦田公路嗰边咧，车龙排到高埗油站对开。反方向，青山公路去新田方向。亦都塞车，车龙就排到去新元朗中心。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落翻去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去洪天路、大棠路、马塘路、元朗体育路、十八乡路同埋朗天路一带咧，交通都系非常挤塞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元朗坳头交汇处咧嘅交通意外，啱啱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啱啱清理好噶。坳头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系一带仲系非常挤塞啊，主要。就是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屯门方向，龙尾是近住新潭路，近住博围对出。锦田公路那边的车龙去到高埗油站对开，去新田方向的车龙就去到新元朗中心。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亦都塞车，车龙就排到洪天路、大棠路、马塘路、元朗体育路、十八乡路和朗天路一带交通都仲是很挤塞，揸车朋友要继续保持忍让。 虽然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讲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兆禧苑、安禧阁、牛头角彩德村、彩城楼、马鞍山翠拥华庭六座、石硖尾村美亮楼、屯门大兴花园第一期一座、石塘咀皇后大道西590至596号少儿大厦、大埔太和路15号太和中心二座、鲗鱼涌街121号太就楼、粉岭明都怡景阁、屯门山景村景华楼同埋沙田和斜村德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7月4日，工程船沉没，20多人失踪。政府飞行服务队扩大搜救范围。 新增1828宗确诊，1681宗属本地感染。 李家超与新政府举行首次内部会议，指各司局长要负起责任。 哥本哈根枪击案多人死伤，枪手被捕，不排除涉及恐怖主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提到咧，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系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上面嘅讲话，便提到对香港有4个必须同埋4个希望。头先咧就讲咗4个必须啦，咁4个希望入边咧，其中一点咧就系话要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啦等等嘅咁。继续同电话旁边嘅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倾下。早晨， 好，早晨，萧乐文。 早晨，谭慧珠。四个希望喺呢一个场口提出，系咪即系代表对特区政府都有啲不满，或者觉得做得不足啊？ 做事总要精益求精啊！我哋喺李家超先生选举嘅过程里边咧，大家都表达咗好多对香港嘅治理啊，或者社会嘅问题啊，或者香港发展方面嘅意见。咁就中央系我相信系听到知道，而中央本身咧亦有期盼嘅。其实我睇佢嘅内容咧，同特首嗰、那個政綱咧，其實係相當契合嘅。就提高治理水平咧，我哋大家都講到話係譬如話過往嗰25年有冇一個現象，就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咧？係咪政府嘅效率啊，或者能夠體貼到市民嘅需要係足夠咧？咁呢啲都提出嚟。咁佢既然嚟咧，係為一個新政府咧係宣誓就職，我諗對治理水平咧係希望精益求精咧係好自然嘅事啦。咁佢裏邊講嘅嘢咧，亦都係其實大家都好熟悉嘅。就我就覺得佢講咧係其中有一兩句咧，就係我哋係比較少講嘅。咁佢就話要提升國家嘅觀念同埋國際視野，同大局同埋長遠需要出發。積極謀劃香港發展，咁然之後話治理咧，個觀念要變一變啦，把握好政府同市場嘅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 即係佢個層面當然高瞻遠矚。咁如果我自己即係希望睇到嘅就係香港得到重用咧，我哋必然咧係要唔係淨係睇香港，我哋要睇埋大灣區，要睇埋國家，要睇埋國際。尤其是我哋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創科中心，呢啲咧係全部同國際上的發展是有關係的、 嗯、 所以政府本身其實我覺得應該我們的立法會議員都要提升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提局出發，長遠發展的謀劃的。至於他說要轉變個治理理念呢、就是將有為政府高效市場更好結合，咁嗰兩個最重要嗰兩個字係有為政府，即係如果政府話啊，我哋呢度咧係市場經濟，市場咁樣做法，咁你就照做啦。我只係保持你嘅低稅率，一個好嘅營商環境啊，咁就算啦，咁就唔係理想啦。咁如果要精益求精咧，政府咧就要諗，我睇到啦，嗰、那個長遠需要係乜啦？譬如話係休息啊。咁我哋就唔需要咧，一定要等，因為我自己俾一啲例子嚇，我唔一定啱嚇，唔需要等咧，係住滿幾多萬人，我先至有條路或者有個巴士入去，你先要有投入啦。譬如你創科咁，咁咧就唔需要等啊，嗰、那個獨角獸咧已經形成啦，咁然之後先就擺錢啊落去咧，係幫手啊嚟到咧係培訓。你係創科咧，其實即係政府睇到有好嘅機會，有好嘅可能性咧，係政府應該有一啲政策嚟到支持，或者甚至資金嘅投入。咁然之後咧，個高效市場咧就睇到啊呢件事有前途喎、哦，咁佢入嚟幫就獨角獸。即係我嘅意思，即係話我哋唔好太依賴市場。一個高效市場令到有些譬如說自生自滅、啊、這樣的情況出現，值得支持的人呢，值得支持的事呢，政府要自己投入資源、 嗯、 尤其是在文化，文化很難賺錢的，如果政府不支持，我們很難做一個文化藝術中心，還有將中國故事是 傳去外面的、 嗯、 這個是我即係覺得嗰個治理方面嘅睇法。 OK， 四個希望入邊第二點就係話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嘅，其中咧喺入面內文提到就話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你點解讀咧？咩意思咧？講緊係啲乜嘢咧？ 呢句係好好嘅，呢句我亦都覺得係即係唔係淨係政府啦，其實我哋自己即係喺香港嘅社會咧，都會諗。譬如我頭先講話譬如話有人有啲地嚇，咁、啊、希望政府咧係可以俾佢咧係開發，希望政府咧可以擺基建入去。咁政府就話你唔夠人嘅話咧，我就唔會開條路俾你啦。咁如果有為政府咧，就譬如話同啲地產商話你攞地出嚟，我負責基建啊，我而家就開始做基建啦，你就開始籌劃啦。我哋點樣分？點樣將部分嘅地咧係可以作為即係公營房屋之用？咁樣情況之下咧，你就一個有為政府同市場結合。咁同埋咧，係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啊，我哋唔好將個既得利益咧係睇到咁緊要。呢、這個唔係政府方面嘅事，亦都係包括我哋即係可以幫到香港做嘢嘅人嘅事。 嗯，有啲講法話呢個破除利益固化範圍係咪即係針對商界或者地產商？ 唔係，我覺得佢唔係針對某一個人，佢。整個講詞咧都係講大原則嘅，佢唔係特別講某一個人要做乜嘢，或者某一批人做乜嘢。咁但係即係我就只係話俾你聽，我嘅理解咧就係我哋要顧大局，我哋要為普遍市民係渴求嘅一個幸福生活嚟到做。咁喺做呢啲工作裏邊咧，係如果係涉及一啲既得利益，大家都可以咧，系有个心态咧，我让利，大家好咁嘅意思。 嗯，所谓既得利益系讲紧， 你唔需要太过深入研究嗰既得利益系乜嘛？我只系举一个例子， okay. 因为以往我哋喺香港系有讨论过，是否有土地嘅人可以攞出嚟同政府一齐做咧？咁结果讲一大轮，暂时咧就未有太明顯的發展啦，咁當然亦都有人咧係已經將地咧係以一元嘅代價咧係俾政府做過渡性嘅房屋啦。 咁呢啲咪一個好好嘅例子啦。 OK， 第三點嘅希望就係話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嘅，咁提到話希望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啊，創業機會更多一些啊，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等等啦，咁係咪呢個都會係中央日後去評價特區政府表現嘅一個準則咧？ 嗱咁樣首先咧就係佢。他沒有代替了李家超先生寫他的政綱，即他說了個大方向，希望是這樣。我覺得這些呢，照今天的報紙的報導呢，就是香港政府會作為一個發展的藍本，所以作為一個標準呢，就不單止是中央政府可以看到做不做得到，第一責任人呢其實是香港自己，包括香港政府，還有包括我們立法會，還有包括我們有能力幫手做嘢嘅人，就係、是可唔可以大家團結起嚟咧，係做到呢一啲嘅事 ？OK， 好，唔該曬譚慧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譚慧珠係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國家主席習近平啦，喺早前係出席呢一個嘅慶回歸同埋新班子嘅就職典禮嘅時候咧、那個發言嘅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嘅，講下有關於疫情嘅情況啊。疫情方面咧係涉及變異嘅新冠病毒株 Omicron BA.4 同埋 BA.5 嘅觀塘餵食火鍋咧，又再多三個嘅食客染疫，咁啊群組嚟講啊，累計有14宗個案，其中有一個嘅男患者咧，都係懷疑涉及咧二次感染嘅，而佢本身亦都係已經打咗一針嘅疫苗噶啦。咁尋日嚟講咧，就係有1800幾宗嘅新冠病毒個案啦。咁成個情況，成個疫情嘅情況，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另外都想講到有關於就係而家一啲嘅藥廠已經研究緊一啲針對 Omicron 嘅第二代疫苗嘅，咁成個進展又如何咧？電話旁邊咧有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及臨床教授孔凡人，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孔凡人教授，可唔可以先講咗？因為國藥咧，我知道第二代疫苗咧就係喺港大度做緊一個臨床試驗嘅咁。而家嗰啲即係試驗嗰個過程啊，去到點啊？係揾咗幾多志願者係做呢個試驗啊？ 我哋其實招募咗暫時有1300名人士啦。 嗯。 咁就當中咧，其實有超過600位咧，就已經接種咗一針。有些是接種了兩針的疫苗的了、整體的進度都是良好的、我們整個計劃呢就希望招募1800個受試者，就希望呢就在8月底之前呢完成了那個的接種，然後希望呢就會在這個的9月中到9月尾的時候呢有一些的初步的分析的數據、希望如果一切順利同埋那個疫苗安全有效的话呢，就希望有机会呢就是在11月的时候呢可以是申请是紧急注册，跟住呢就希望在10月的时候可以给市民去接种的。 以暂时一些叫试验了做的一些志愿者来讲，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 暂时是非常安全啦，没有一些严重的所謂的是副作用的情況啦，那個的當然那個的免疫的數據抗體的數據各方面都是要等最後完成了才可以有那個結果和可以分析啦。 沒有嚴重副作用，但是有沒有任何副作用或者怎樣界定是否嚴重？ 當然會有的，因為那些副作用就等同於你接種譬如是科興的滅活疫苗都一樣，咁基本上都係一啲即係局部性嘅所謂副作用啦，基本上係疼痛啦、譬如隻手會冤啊，或者有啲譬如疲倦啦、甚或乎有一小部分人係會有啲發燒嘅情況啦，咁呢啲同普通嘅滅活疫苗嘅副作用咧係相若嘅， 比例都差唔多係咪？ 比例上都差唔多。 剛才都讲到话，即系有啲接种咗伏必泰同埋科兴嘅接种者会做你哋呢个嘅试验啦，有冇睇到两者之间出嚟暂时有啲抗体水平啊，或者头先都 系 有啲副作用？ 因为我哋要等齐晒所有嘢先定一次过去有一个嘅分析嘅。 但我见你都系咪都提到话，即系暂时睇到抽针就应该冇问题啊？系咪？ 其实唔系抽针嘅，即系我的意思即系话，其实系打咗兩針伏必泰或者三針伏必泰，再打 呢一隻疫苗，又或者係打兩針或者三針嘅科興再接種呢個疫苗，咁基本上我哋見唔到有任何嘅問題出現嘅。 嗯嗯嗯，暫時有冇話即係就你就比較可能熟悉或者研究開過藥第二代呢個疫苗啦。咁另外見到有啲其他藥廠都係做緊一啲類似嘅第二代疫苗嘅。咁你自己有冇話即係究竟點樣衡量？譬如市民日後應該係要揀邊一隻咁樣？ 我諗要睇曬所有嘅數據同埋分析，先至可以判斷到邊一隻疫苗係比較好啦。又或者是適合市民去接種啦。咁當然專家委員會當佢嗰個藥廠係將嗰啲數據係俾專家委員會去分析，又或者佢係決定希望可以喺香港係註冊同埋係俾市民接種嘅話咧，咁專家委員會都會睇曬呢啲數據啊，安全嘅數據啊，同埋一啲嘅有冇效啊，同埋嗰個保護能力啊。再加埋，其實可能係一啲其實嗰個嘅cost 嗰個嘅價錢，各方面都會考慮。 嗯，近日嗰啲BA. 點四啊，或者 BA. 點五嘅個案咧，都係多咗嘅。有啲嘅講法就話，究竟會唔會成為一個主流咧？喺Omicron 嘅病毒入邊，喺香港嘅社區嚟講，咁你自己點評估啊？係咪都係點都會有呢一日？不過個時間就未知，定係點咧？ 其實 Omicron BA 四、BA 五會成為主流嘅，咁但係香港嚟講咧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因為本身香港喺第五波咧，其實推算咧都超過400万人或者多再多啲添啦，係感染咗 BA 點二，咁 BA 點二本身咧喺好多嘅分析同埋數據咧，係對於 BA 點四、BA 點五嗰個嘅保護力咧係有一個嘅足夠嘅免疫力，如果你感染咗之後係康復，咁再加上本身我哋嗰個嘅疫苗接種嗰個嘅比率亦都非常之高，咁嗰、那個整體兩種嘅免疫力加埋咧，我叫即係 hybrid immunity， 即係混合免疫咧，係令到香港本身咧有一個好高嘅自然免疫嘅屏障，或者一個嘅混合免疫的屏障。咁呢個咧，其實對於我哋預防 B 四、B 五嘅爆發咧，係非常之好的。 即係暫時，譬如國際間啲數據，對於 B 點四或 B 點五嘅殺傷力啊等等啊，係咪都未係一個好清楚嘅數據咧？ 其實都清楚噶啦。殺傷力其實等同於而家普通 Omicron 嘅 B 點二啊，或者甚至 B 點一添啊。咁主要佢嘅強，即係佢嘅佢特別之處咧，其實就係嗰個傳染力性非常之高，但係整體嗰個嘅破壞力其實係相對地係弱嘅，接近係似係一個流感咁樣嘅情況。咁所以整體再加上香港本身有一個好高嘅免疫力咧，那個混合免疫力咧，咁我相信唔會對香港嘅健嗰個嘅衞生有太大嘅壓力。 嗯，好快啊，教授，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多兩句好嗎？ OK， 好，傾多一陣，好快。哇，孔凡教授咧就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及臨床教授嚟嘅，咁啊提到有關於疫情，尋日有1800多宗嘅新冠病毒嘅個案啦，咁另外增加20多宗嘅疑似 BA. 點四或 BA. 點五嘅個案，咁啊25宗咧就係本地個案嚟嘅，咁啊其中嘅10宗就係源頭不明嘅咁。轉頭翻嚟9:30之後，過後繼續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艘内地工程船日前在风暴期间在香港西南大约300公里发生事故，船身断开两节并下沉，政府飞行服务队出动。飞行服务队一级机师李家荣表示，今次出动拯救的规模是前所未见，由于台风和出事船只距离近，到达现场后只有20至35分钟进行拯救工作，形容困难非常大。 飛行服務隊三級空勤主任司徒志鵬說，抵達現場後見到出事船隻已經嚴重傾側，船員用手捉實船上的欄杆，由於擔心他們體力不支隨時被海浪沖走，他當時決定一次過拯救兩名船員，而非按一般情況逐個拯救。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對知名作家倪匡逝世的消息深表惋惜，並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局方指出，倪匡的小說受到廣大香港讀者歡迎，亦多次被改編為影視作品，認為雖然離開了，相信喜歡他作品的人仍會懷念他。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警方說，較早時在一個購物中心發生的槍擊案，最少三人死亡，有其他人受傷，當中三人情況危殆。一名22歲丹麥男子被捕，被控同今次襲擊有關的罪名，將在當地今日稍後被押往法院應訊。警方說，不能排除今次襲擊是恐怖主義行為。事發在當地星期日下午，購物中心內傳出槍聲，網上有片段顯示一名男子持槍走向人群，民眾慌忙走避。丹麥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說，丹麥遭受殘酷攻擊，慰問死者家屬和傷者，希望國民在這個艱難時刻互相扶持。澳門因應金波新冠疫情，今日起一連六日開展三輪全民核酸檢測，所有人需要完成快速抗原測試才可以進入檢測站核檢。全澳門共設64個檢測站，一般檢測站朝早7點起接受預約，9點開放，7個關愛站提早開放。在位於街總社區服務大樓的關愛站，陸續有民眾冒雨嚟檢測，秩序良好。後檢市民需要出示健康碼和量度體温，部分人到入口處時先拿到健康碼，令入口一度有人群聚集。有市民反映入口的指示不夠清晰。位於慈幼中學的關愛站開放後，亦都陸續有市民嚟檢測。站內的等候區設有座椅，工作人員檢查受檢者的健康碼和快測結果，現場秩序良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10点，跌353点，成交金额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5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57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2.6跌个八，友邦保险83.55。跌咗1.5元，阿里巴巴110元跌个9，美团系196.2升2元，港交所370.4跌咗15.6，锦州锂业79.95跌6.35，京东集团253.4升6，创科实业84.15升2.3，商通2.77。跌3.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34.85，瑞士法郎0.959，加元1.29，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209，歐元對美元1.043，澳元對美元0.68，

其實呢啲長者好多亦都係已經接種咗一劑或者兩劑嘅疫苗，然後感染，又或者佢係感染咗之後都可能有機會再接種咗疫苗，咁整體嗰個嘅免疫能力係相對地高。 最後我就想問你，因為見到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提到就話要將個案嘅數字咧壓落去咁，同埋亦都提到佢冇話到即係壓落去嘅方法啦。不過佢提到話咧，即係整體嚟講都應該要增加多啲核酸檢測咁。你覺得如果要將個案數字減低或者壓落去，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咧？咁同埋核酸檢測呢個方向要做多啲，而家香港嚟講有冇呢個條件咧？ 絕對有嘅。咁我亦都同意佢嗰個嘅核酸檢測係要針對性嚇，同埋嗰個嘅譬如講緊嗰個做嗰個嘅時間啦，嗰、那個 turnover 各方面咧係要快啦，同埋準確。咁亦都令到嗰個嘅疫情嘅控制咧係會比較係更加有效嘅。咁呢個尤其是講緊係安老院舍或者長者方面咧，咁呢個更加重要。咁你有一個快嘅診斷、快嘅所謂隔離同埋快嘅治療咧，咁對於嗰個患者嘅康復非常之重要。咁除咗呢個嘅講緊係呢一個嘅核酸檢測，咁我諗相信其他方法當然好重要，好重要。就係嗰個嘅疫苗接種咯。咁因為始終長者方面疫苗接種咧，都係暫時係相對地係偏低啊。咁仲有一啲嘅即係其實長者係未接種、未完成接種嗰疫苗，咁呢個我哋要下多啲功夫。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嗰個嘅抗病毒嘅口服藥，嗰、那個希望係可以容易啲去攞得到，即係你確診咗之後，尤其是啲60歲以上嘅人士啊，或者有長期病患，咁可能嗰個嘅抗病毒藥物咧，係除咗喺醫管局嘅定点诊所之外，咁其实可能好多应该系其他私家医生啊，都可以系攞到呢啲嘅药物，咁就会方便市民去治理佢嗰个嘅感染。 OK， 好啊，唔该晒孔凡毅教授。孔凡毅咧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听一节世数25年， 世数25年，主持曾卓贤、高福慧。 1997年12月，公立医院病床有26000多张，门诊及专科诊疗所就诊者超过700万人次，而各大公立医院急症室治理的病人平均每日5800人次。当年经医委会注册的医生有9496名，由护士管理局注册的护士就有37880名。 细个嘅时候咧，香港医院嘅急症室服务咧系免费嘅，不过要等待嘅时间咧相当之长。喺2000年代咧，试过一等咧就要等6个钟。啊，见过一个受过刀伤嘅厨师，扶住自己只手坐咗2个钟头都未能够得到医治。当时急症室咧太多人啦，伤风感冒嘅人咧都会使用急症室。去到2003年左右咧，政府就开始对市民使用急症室服务收费。 直至2003年，公立医院病床增加至28007张，专科门诊就诊者有564万多人次，普通科门诊就诊者有434万多人次。至于各主要公立医院急症室就诊者，平均每日4962人次。 随住香港人口增加和老化，香港医疗服务的需求日渐增加。听过专科医疗门诊的轮候竟然要4年。我就试过在几年前要排期排到去2024年才有机会做手术。而对小童医疗的照顾可能是增加年轻一代生育意愿的其中一个方法。朋友4岁的仔需要看言语治疗师，但竟然要1年才见到政府的医生。对小朋友的成长来说，这些东西实在是不等得的。抗疫以外，有没有更全面地照顾各种的医疗需要呢？实在需要大家去想一想。 截至2020年底，全港有29700多张公立医院病床， 有101万人使用公立医院急症室服务，就诊人次是164万，即是每日平均约4500人次。截至12月31日，在本港注册的医生有15298名，注册及登记护士有61295名。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去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日至7月23日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國際油價咧呢段時間咧都係持續升勢啊，咁啊，因為咧油價嘅升咧都影響到咧一啲電動車啊用電嘅情況，亦都係受到油價嘅帶動咧係所影響嘅。有報道咧就提到話電動車品牌啦嘅Tesla 嘅快速充電站咧，過去半年咧因為發電成本受到油價帶動啦，咁啊兩度加價，累計已經加咗咧超過20%啦咁。前環境局咧喺回覆報道嘅時候咧，亦都提到話，私營快速充電站嘅收費由市場主導。雖然電費同埋汽油價格咧都會隨住國際油價改變而波動啦，但係電費嘅波動幅度咧相對較少。有咁嘅講法嘅咁，有冇一啲嘅電動車嘅揸車嘅人士咧都有留意到類似嘅情況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早晨。 系要早晨咧，薛乐文。 早晨，李耀培。有冇话根据个报道所讲咧，话电动车嗰啲充电费用咧都系即系加咗。你自己有冇留意到个升幅系点啊？ 哦，系啊，我谂最主要可能受到外围即系话高油价嘅拖累咗啦。咁但系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话求过于供，因为今年咧上半年嗰个电动车咧系即系话已经新車落地都多了很多，所以投過於供的時間呢有些少呢，就是說變了亦都可能帶動到那個充電那個費用亦都從而呢會增加了。 嗯，有沒有說現在即電動車這些充電的費用，即主要是說快充啦，那個的費用的升幅呢，其實是不是說即升幅是跟汽油的價格的升幅其實是相近的，直接貼近的？ 可以咁講啦，因為我諗大家都知道油價嗰方面咧就高咗好多嘅，特別因為係俄羅斯烏克蘭嗰邊嘅打仗啦，咁所以油方面咧即係好比較上係緊張，咁所以以電油車為例咧，其實今年亦都大致上咧都升咗大概都20几个%，即系话由今年年初到而家咧都升咗20几个%嘅。咁不过当然啦，即系油公司咧，佢哋又用不同嘅一啲优惠咧，咁有某啲油公司嗰个折扣多一啲咧，咁所以虽然佢嘅整体升幅系20几个%，咁但系咧都系处于一个超过20个%嘅升幅啦。 不过我想知道其他地方或者国家咧，呢啲电动车嘅充电费用咧，有冇好似香港咁样噶？都系升个升幅同油价个升幅系相类近嘅。 绝对唔会嘅吓，因为大家都明白咧，油价咧就系因为佢喺燃油啦，佢本身亦都系需要运输成本啦，亦都需要系油库啊。 油車啊，甚至油站啲 operation 咧，即係話嗰啲各樣嘢。咁所以一定咧，佢哋係好波動咁樣咧。隨著係油價或者人工或者地價貴咗咧，佢哋就油價就先至貴嘅啫。咁而電咧，好多時咧都係屬於民生嘅嘢，好多都政府都會負責咧，即係話電費嗰個監管嘅。咁從而咧喺全世界其他嘅一啲先進嘅國家咧，對於電費嗰、那個特別喺EV 我哋電動車嘅電費咧，唔能夠講佢有監管。咁但係由於咧佢電方面咧都係政府嘅一個能源啦，咁所以佢哋都睇得好緊嘅。 你自己預啦，喺而家呢啲電動車快充嘅價格上面有一啲加幅嘅時候咧，對於啲市民用電動車嗰個嘅吸引力有冇減少到咧？係咪去到咁大嘅影響咧？ 當然啦，呢樣咧就係、是、因為由頭到尾咧，而家市民或者車主想揸架車咧，都係政府主導，希望佢哋開始係轉做電動車。咁而開頭嘅時間咧，電動車雖然車唔多，但價錢咧就比較適中。咁同埋咧，佢哋充電咧，慢差當然咧，即係有好多時我哋叫免費啦。但係快速充電咧，都有好多政府甚至係某啲品牌咧，佢哋係都係一個免費，甚至一個好優惠價錢。咁所以觸動到咧，就車主咧，咦係、哦，我真係如果要換一架電動車，雖然架電動車係有個成本啊，咁但係計起上嚟咧，可能嚟計十年或者七八年咧，我已經回本啦、哦。咁大家咧就以嗰個係用電嘅費用減少咗咧，從而咧就係嗰個經濟效益。咁但係如果而家嗰個快速充電嗰個價格一路上升，同埋唔知道日後真係譬如我買咗個電動車再升到幾多嘅時間咧，所以有機會會影響到一啲車主換電動車嘅意欲嘅。 你自己覺得可以針對而家呢個情況，有啲咩建議可以做啊？定係都覺得可能國際嘅油價個趨勢都可能短時間嘅，對於電動車嗰個嘅快差嗰、那個嘅充電嗰個價格升幅咧，都係一個短時間咧。你自己嘅諗法點睇，同埋啲咩建議咧？ 當然啦，即係環保署或者環保局都出嚟講咗啦，因為電費咧雖然就係話係國際嘅油價加咗，但香港兩電嘅電費咧，並不表示有大幅的增加，咁呢個亦都係政府咧就已經即刻出嚟澄清咗嘅。咁所以現在咧，即係一般嚟計咧，響由於我正話講咧供過於求，因為好多時買嘅電動車嘅車主咧，可能佢有租咗個車位啦，或者買咗個車位，但係基本上咧佢連慢差都未有。咁所以咧喺香港咧好特別咧，就係話特別喺電動車咧，大部分咧都好似有車一樣咧，要出去入油，即係話出去插電。咁由於我正話都講咗啦，車位咧係不足嘅，咁同埋就算有車位，亦都未必有充電嘅設施。咁所以咧，係充電嗰度咧，好明顯咧，香港咧好特殊嘅環境咧，係有好大量嘅需要。咁從而咧，即係話好多時，如果你充電方面已經開放咗作為一個商業嘅模式，唔係政府嘅一個我哋叫民生嘅模式咧。這個呢我們汽車會都非常之擔心呢，日後呢充電的費用呢有機會就會越來越貴了。 所以你們建議怎樣呢？是不是在個充電的價格上面都要即政府出手這樣呢？ 這個當然即政府也都講了，就是說其實香港自由社會啦，充電呢就電費方面呢在兩電就不會加的了，但是他們覺得呢就是說都是可以一個叫做平衡身心態嘅咁樣，咁不過呢個咧我就唔係太同意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咧，即係好似油價一樣，咁其實就過往就由於政府係冇一個叫監管啊，呢個監管嘅話咧，最低限度咧都有第三者去睇翻個透明度啊等等，咁從而咧做到而家今日香港嗰個油價全世界最貴噶嘛，咁所以咧其實。調翻轉，而家充電都係大家，我正話都講咗咧，充電係有需要嘅，即係特別係快速嚟香港嚟計，由於車位嘅問題，咁所以咧，我覺得政府都要咧，攞咗以前油價或者油公司嗰個問題咧，攞出嚟做一個即係叫做參考。 咁如果我哋喺快速充電方面冇一個平衡同埋冇一個指標嘅話咧，呢、這個咧係絕對有機會咧嗰、那個充電嘅費用咧，特別喺快速充電咧， okay. 日後行一個叫商業模式咧，有機會咧即係話我哋車主都好擔心嘅。咁、所以好希望咧，喺政府啊，包括而家我哋嘅消費者委員會啊，係咪有啲獨立嘅一啲機構可以咧係監管或者係去做多啲？而家快速充電嗰個價錢嘅對比同埋一個透明咧，呢、這個咧就使到我哋車主唔需要咁擔心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係汽車會會長嚟㗎，咁頭先咧就係話根據一個報道咧，就係、是、油價嘅國際油價嘅升幅啦，咁佢哋就都比較到電動車品牌 Tesla 嘅快速充電站喺過去半年咧，因為發電成本受到油價帶動咧，就話兩度加價，累計加幅咧係超過兩成半嘅。報道就話咧係同同期除税後嘅車用汽車零售價嘅升幅咧23.4%咧係相若㗎。系咁啊，佢哋就睇到有呢个情况嘅咁。今日先嘅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啊。外面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仲有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嘅。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大家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先喺嚟到呢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今日世界正一场全球病毒嘅大流行对抗，病毒仍然喺度扩散，而且唔会咁快消失。大家正系经历焦虑嘅抗疫疲劳，面对着疫苗效能同埋管治者嘅一片混乱，呢段动荡不安会继续延伸到模糊和不确定的未来。 突然之间，免疫学经常登上头条新闻，每个人都似乎在说抗体、疫苗和免疫反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造成货真价实的危害。另一方面，很多新冠肺炎患者正苦于对病毒的免疫反应过度激烈的影响，他的免疫系统似乎进入一种恐慌模式，造成多种后遗症。 免疫系统太强未必是好事，但是免疫系统又要够强才能够对病毒发动攻势。免疫力的关键概念是平衡，怎样维持免疫系统一个微妙的平衡，那就不妨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还没死掉》这本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有趣的免疫系统科学漫谈，作者伊丹班巴拉克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医学学士、微生物学硕士、澳洲悉尼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博士。 他在这本书用风趣的文字将免疫系统执行功能的完整过程写成一个个幽默生动的小故事，并且还回顾了科学界对免疫系统的认识是怎样发展到今日。原来免疫系统就好像人体入面的一支军队，同外来的侵入者展开殊死战。 但是这支免疫大军有时亦都会失控，亦都会误判敌情，甚至阵前叛变。由于病毒不断在演化，未来的抗药性之战应该怎样打？如果想探讨免疫系统的演化和它的疫苗的功能，这本书就不可不读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们为什么还没死掉》，作者伊丹·班·巴拉克，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